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 传统文化不含糊， 成语故事新解读， 知识开挂有套路， 听着咋样？料足。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 好不好听啊？ 舒服。 父亲相马是无双，儿子笨拙不像样，拿着马经还出错，蛤蟆当成千里梁。各位看官，俗话说呀，这个龙生龙啊，凤生凤，老鼠的儿子呢他就会打洞。可是这个俗语啊，要是用到伯乐的身上不灵了。伯乐各位都知道，那是上古时代的相马高手啊，就是看马特别准，好马烈马一眼准，是吧？这个战国时期的孙杨，由于呢相马本事很高，就被誉为是伯乐。那么今天这个故事说的是他的儿子啊，伯乐的儿子，他就是一个啪啪打这句俗话脸的一个人。为什么这么讲呢？咱们听了今天成语故事按图索骥，哎，您就明白了。据说伯乐呀，把自己非常丰富的识马经验呢，编成了这么一本书，叫做《相马经》。在书上呢，写了各种各样的千里马的特征，而且还画了不少的插图，干嘛用？工人们做识马的参考。说这一天他的儿子来跟他就要这本相马经。 儿啊，儿啊， 说个傻子。 爸，妈妈。 儿啊，你不能老听白眉大侠了。你现在方叔安的特征越来越明显。 那两天感冒了。 什么？你这是 感冒了？ 我以为鼻子让人剁了呢。哎， 感冒说话你怎么不通气儿？ 我跟你说呀，儿啊，以后啊，再感冒了吧，凡是声母是呢的音，就别说了。 哦， 哎，对对对对对，你说 好， 哎，这不是一点事儿没有吗？哎呀，我跟你说啊，这个没事儿啊，别老出去着凉去。 我睡觉着凉呢， 睡觉着凉呢。 你就是想，这我听别人都说呀， 别人都什么？ 别人都说 啊，说 别人都说你是我爸爸。那个 孩子 啊， 孩子 不是 这个脑子呀， 不是、 哎、呀， 别人都说我有个爸爸， 没爸爸你哪儿来的呀？ 是特别了不起的人。 那就是我呀。 想必就是你了吧。我猜呀，您别的方面我也没有看出有什么了不起。他们说你看马看得特别准。 对。 是不是？ 为父我呀写了一本书。 叫什么书？ 叫相马经。 相马经。 嗯。 相马经。 不是大象是马的经。 这相就是看马的书。 对，相看相看。 那我也想子承父业。哎，爸爸，这是一成语吧。子承父业。 打你嘴里愣能说出这么优异的成语。 新学呢。 你要想学这相马呀。 对。 回去啊就看我这本相马经就行了。 真的吗？ 当然啦。 真的吗？ 真的。 那好，那我们书借给我，我看一看去。 上书架上拿去吧。 哎。哪本是啊？ 就这本。 哦，这仨字儿就念相马 字儿都不认识就别看了。 你写太小了，没看清楚啊。好， 还不好。 来拿这本书，爸爸再念。 我都懒得理你。 你看我爸爸那书写的就是好。什么叫做千里马呀？那头雉尾长杠二，提雉背八尺五，螳螂脖竹签的耳朵，细蹄腕大七寸，高脑门大眼睛，蹄子像落起来的九曲块。对，蹄子落下就比较高那样，扁平足不行。明白了，大眼睛，高脑门的，记住了，行了，爸， 哎， 爸， 哎，这个他于叔，您这可不应该啊， 叫太脆了， 爸， 哎， 我看明白了，我出去找马去了啊， 是，等会儿，什么看明白什么了？ 高脑门，大眼睛，然后那蹄子那个得那样那个， 哦。你说嘛，相马经上所说的这个。 对， 啊， 行了，我走了， 你这就看明白了。 没问题。爸， 哎， 爸，回来了， 回来，老人， 回来了。 哎， 你看我这马， 等会儿，你拿回去什么？ 我这马，你看跟你说的尿。高脑门，你看这脑门多高，哎，高脑门，大眼睛，哎，你看这大眼睛鼓着，哎，大眼睛，就是蹄子稍微差一点，可能不是千里马，能跑五百里，行不行？五百里这马，大眼睛，你就叫我出来，声音别不一样，哎，今天，爸，你看这马怎么样？ 儿啊，你进前来。 我过来。哎，不打我干什么呀？爸，打我干什么？ 这就是你找来的马呀。 对，是我找来的马呀。 老辈儿记住了，这不叫马， 这叫 蛤蟆。 那也是马呀。 各位，您说这叫什么事儿？一大癞蛤蟆被当成了千里马，估计啊也是没谁了。这伯乐面对资质这么差的孩子呀，一点主意也没有。不过呀，他有一样干得还不错，就是他这伯乐的儿子，他因为这件事儿就造就了一个成语。自那以后呢，按图索骥的故事就这样被传开了。 严肃点，正经小贴士，按图索骥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按图索骥，按图索骥中索就是索引找的意思，骥 就是两马的意思。这个故事流传的时候是个笑话，有点贬义的意味，意为按照画像去寻找好马，借以比喻办事机械死板。可是到了后来呢，又衍生出了中性的意思，比如按照线索去寻求。因为伯乐的儿子把一只癞蛤蟆误认为是一只可行千里的好马，所以啊，闹了一个大笑话。但是这只是寓言作者的夸张的写法，在学习和工作之中，死背教条、生搬硬套，那是会闹出笑话的，招致损失的事例确实是经常会见到的。前人传下来的书本知识应该努力的学习，虚心的继承，但是一定要注重实践，在实践之中切实验证，牢固掌握，并且加以发展，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传统文化不含糊，成语故事新解读， 知识开挂有套路， 听着咋样？料足。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 好不好听啊？ 舒服。 小事儿看似不起眼，积累起来不一般。牙差不解其中意，气坏一方父母官。各位看官，今天咱们要说这成语来自于《汉书》啊，可是这个故事呢是宋朝成型的。这段故事啊非常的发人深省啊，听了之后呢没有不动容的。有人说你这是小题大做，可有人说呀这件事还真是得严肃的对待。说的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关于官员惩处浪费的下属小吏的故事。那是宋朝啊，有一个叫做张乖牙的人，在重阳县担任县令。当时呢这个重阳县社会风气啊很差啊，盗窃成风，甚至来说连县衙的钱库也经常发生钱物失窃的事件。这个张乖牙呢就决心要好好的杀一杀这股歪风。那么有一天终于找着机会了，怎么呢？他呀在这个衙门周围巡行，哎，看到一个管理着县行钱库的小吏慌慌张张的从钱库当中走出。 站住！ 等什么？ 这个小孩？ 谁的小孩啊？ 哎，是个老人。哎，不是， 刷这点声。 你 干什么呀？ 慌慌张张的，是赶去投胎啊？ 您怎么这么说话呀？ 你慌慌张张的，难道说是你爸爸病了？ 我县的老 爷。你慌慌张张的，难道说是你妈妈死了？ 县的老爷，您这说话怎么这么不好听？ 那你慌慌张张的，这是干什么？这是衙门。 我就是一 个干什么的？ 哎呀，普通管钱库这么一个小吏。我们刚那个从钱库， 别跟我胡说。 我 小吏是老刘的夫人， 不是 啊， 不是美丽的，不是美丽的丽。您怎么对这个下属的夫人您这么了解呢？那我是官吏的吏。 哦， 我就是说 司库小吏。 对， 你以为我能不知道吗？ 我就想上厕所去。 你就是想偷钱？ 没有，我这有点。 你就是监守自盗？ 我没有监守自盗，我这，哎呀，我的胃有点憋不住我了，您快让我走吧。 你再憋会儿，我要搜身，我要搜查 什么呀？ 废话，搜查你偷没偷库银，知道吗？我看看啊，别着急啊，库银一个库银是10两，差不多。我想想，我看看啊，你把它藏在了脚底板，对不对？ 拖鞋，你看，没有。 你把它藏在了裤子里。 这没法脱呀，你没有，真没有。你看我蹦，你看没有。 你把它藏在了手套里。 我没戴着手套，你这眼神怎么还不 套袖里？ 哎呀，我穿一身官服，戴一套袖。 你把它藏在了你的胡子里。 你看，我胡子我都要不给它薅起来。没有， 你把它藏。 你别瞎子， 把帽子摘了。 什么？ 把帽子摘了。 这大冷天的摘帽子干嘛？我这人 把帽子摘了， 我有头风病，我一摘帽子 摘了 我头疼。 哎哎哎哎，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 您怎么了？还有口音？ 这是银子，知道吗？山西人叫银子， 我知道啊。 保定人叫银子。 对，您不用说那么复杂，我知道。 走， 干嘛呀？ 大堂， 提这个 呀？来来来，三门衙役与我升堂。 喂。 一堆羊啊，这是。啊，张那个库利，官衙，说吧，你从银库当中一共拿了几千万两银子呀？ 爱人呐，那个小疑问呐，您穷疯了吧？ 谁穷疯了？ 那哪有咱一库拢共才有多少钱啊？ 我这是一个诈语。万一你承认拿了几千万两呢？ 我承认不了，你把我炸了也没用。 拿没拿过？ 就拿这一回，拿这一文钱，没多拿过。 不承认是吧？ 不是不承认。 来，给我打！打死！别打死！别打死！别打死！这打半死吧。 打！ 你别就别这样，你干嘛呀？ 啪！啪！找不着。你怎么那么笨呢？你打人在这 儿，啪！您别示范了，你哎呀，我招不招不招？ 会了， 招！ 我 招！ 哦，对，他喊什么？ 他说他要再来一招。 不招？ 谁说的呀？ 你瞧，让你打轻点吧，你给打过去了， 我一下都没碰。 弄水给弄，我弄行，弄 来来来， 大人呢？你为了一枚小小的铜钱，你竟敢对我下这样的毒打呀？严刑拷打也是无咒，难不成你还能为一枚小小铜钱杀我不成吗？ 什么？杀你不成？啊！我告诉你，来来来来来，笔墨伺候，听判。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小子，一天偷一文钱，今天偷一文，明天偷一文，后天再偷一文，大后天还偷一文，大大后天又偷一文， 我明白。 打打打后天又偷一文，打打打打打后天又偷一文，打打打打打打打后天 马上就要唱出来了。 打打打打打打打打后天又偷一文。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 你天天偷， 我早 就懂了，早晚有一天偷够千万两。来人呐， 走 开，退出，斩了。 是 啊。 各位看官，这就叫防微杜渐。有些小事情看似是不起眼，可是如果不严肃对待，那么时间一长，这件事儿就可能造成很大的危害。这位小官吏啊，就是没有看出其中的端倪，所以才会落得这么一个下场。张官衙就是因为对待工作一丝不苟，才会造就这段成语的故事。谁说一文钱是小事啊？浪费就是天大的事。 嘘，严肃点，正经小贴士。水滴石穿的典故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水滴石穿之中，滴是滴下来的意思。这个成语啊，指的是水一直在向下滴，时间长了之后呢，就能够把石头给滴穿。借此比喻，只有坚持不懈，不断努力，持之以恒，微薄之力做事也能够做成功，经常和绳锯木断连着使用。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成语故事新编》，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文明旅游从。